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甚至知道端木翠喜欢上了展昭，杨戬都不担心他会违背上意，执意留在世间。他只是觉得，只要将道理和利害关系慢慢同端木翠讲清楚，他还是会像以前一样乖巧听话的。到底是哪里出了错，谁出了错，导致这样惨烈收场？端木翠抬起头来，面上露出如释重负的微笑。他抬头看向杨戬，似乎是想唤他。 大哥。 第三道金光从天而降，直直刺透他的心口。杨戬没有去扶他，他静静看着生死盘柱崩散如土，静静看他倒在地上，侧脸埋入血珠，胸口鲜血如同泉涌，瞬间染红了身下的血地。杨戬背过身去，早知道还是要死，早知道还是同2000年一样的死法，成仙做什么？孤守这么多年的寂寞又做什么？杨戬突然觉得滑稽，踉跄着行了两步，哈哈大笑，面上划过两道泪痕。 主人，这…… 哮天犬也呆了。 这怎么办？ 还有展昭，还有这十几个西夏兵，还有端木翠的尸体。杨戬疲倦地挥了挥手。 请进场，都散了吧。 他大踏步地离开，再也没有回头。人间，七个月后，允州城雨夜，展昭将客栈客房的窗友微微起开了一条线，犀利的目光久久停驻在对面檐下那个行藏诡异的斗笠人身上，唇边泛出一丝冷笑，然后不动声色地闭窗。回转身时，且氏母女正坐在床上，瑟缩着抱成一团，目光中透着惊惧不安。 夫人不必惊慌，有展某在，贼人不敢乱来。 且氏抖抖缩缩着没有应声，倒是且氏的女儿且子琴问了一句： 展大人，我们真的能平安到达开封府找包大人告状吗？ 姑娘放心，展某以礼承担。 展昭略顿了顿又道： 夜深了，夫人和小姐早些歇息吧，未免贼寇猖狂，展昭在此间护卫，还望夫人和小姐不要介意。 且是嗫嚅道： 展大人言重了。 一时无话，且是伸手将床上的床帘放下，不多时床帘传来窸窸窣窣的宽衣声响，虽是看不见，展昭还是别转了脸去。窗外雨声不住，凉意侵衣，不知不觉的又是一年秋风紧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帘内传来且氏母女云长的呼吸声。展昭端坐椅上，膝上横着巨阙，双目微合，似是已经睡着了。只有他自己知道，漫漫长夜分外难挨。萤石的梆子声过后不久，雨意出歇，檐上积雨却仍不紧不慢，一点一滴打着台阶。在这样的寂静之中，展昭的耳朵敏锐地捕捉到咔的一声轻响，他猛地睁开眼睛，眸中金光迸射，嘴角微抿，寒霜照面，整个人如同一头蓄势待发的猎豹，嗖地飞身撞破窗扇。与此同时，墨叶之中寒光乍起，巨阙已然出鞘。且氏母女听到动静，仓皇的庸医奔向窗口的时候，街面上那场短暂的打斗已然歇息。展昭面色冷峻，长剑递出，锋刃轻触那斗笠人的脖颈，那人胸膛起伏的厉害，喘息的动作大了些，颈上立时多了一道血痕。展昭的剑握得很稳， 是企业万青派你来的吗？ 那人也硬气。 是。 展昭淡淡一笑。 希望公堂之上，你也可如此硬气。 话未说完，噌的一声回剑入鞘。那人方舒一口气，展昭剑鞘闪电般点至，未及反应过来，耳门百会两处大穴已被点住。那人只觉耳鸣如风，头昏脑胀，旋即软软瘫在地上。门扇声响，却是且氏母女叫起客栈掌柜的开门出来。掌柜的五短身材，慌得左右脚的鞋子都塌拉错了，一脸惊惧地看着眼前的场景。 劳烦掌柜的，差伙计报官提人。 展昭的声线波澜不惊，听不出什么好物。掌柜的虽不知展昭身份，但想来亦是有来头的，一叠声的去了。展昭这才转头看向且氏母女。 夫人，未免夜长梦多，我们还是趁夜骑行吧，希望这一趟脚程快些，可以甩脱且万青派来的刺客。 且氏哪里会到半个步子，自前日他母女被展昭从贼人剑下救出之后，两人性命皆托于展昭一身。可恨且万青这个贼子，仗着身有功名，杀兄霸嫂，夺了夫家家财，他忍辱负重，终于去得一个空子，携女出逃。且万青唯恐失陷，买凶灭口，若不是展大人相救，念及恨事，且是悲从中来，泣不成声。面前摊开的行装亦无心整理。 娘，你又伤心了。 茄子琴察言观色，体贴地过来帮且是将衣裳叠好。 到了开封府，将案情禀报包大人，包大人定会还我们一个公道。且万青那狗贼会有天来报应他。 且是以袖拭泪，微微点了点头，顿了顿才道。现在想想，我母女亦不是没有福气的，前世险些成了刀下之鬼。子琴，展大人是我们的大恩人，这份恩情可不能忘。 谁说要忘啊？都记在心里了，只是人家是大官，我们是平民百姓，我们想报恩，人家也不稀罕啊。 且是扑的一笑，伸指就戳他的额头。死丫头，嫩的嘴贫，若不是到底舍不得，我还真想就把你送了展大人，一辈子端茶倒水。 娘，哪有这样编排自己女儿的？ 且是笑了笑，低头去解好包袱的结带，想了一想，还是忍不住打趣女儿。怎么，给展大人端茶倒水，还薄待你了？哼，要我说呀，展大人必是个对下宽和的，给展大人做婢女，说不准好过嫁入平常人家呢。 娘真是越发没边了。 茄子琴忽然顿了一下。 是是是，展大人是大恩人，是全天下最好的人。只是。 只是什么？ 只是展大人笑的实在太少了。娘，展大人若是多笑笑就好了。 又有两日的行程，快到开封时，淅淅沥沥下起雨来，正是清晨时分，薄雾漫张，青石板路上接了一层水渍，走不多久，鞋边和衣裳的下摆处尽数湿了。展昭撑着一把桐油伞在前，且是母女供着一把伞在后，且是心事重重，从不抛头露面的富家人，为着家事生变，居然要千里迢迢远上开封，见到包大人后会怎么样？他真的是那个人口相传公正无私的包青天吗？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缠绵。